發言人普薩基確診新型肺炎，他對上一次與拜登會面是上星期二。42歲的普薩基在聲明中表示，自己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目前症狀輕微，認為自己披露病情具透明度。他在上星期二會見拜登時，與拜登相距超過6尺而坐，而且是全程佩戴口罩。路透社報導，拜登在星期六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報道指，普薩基一名家庭成員早前確診，他自上星期三起自我隔離，亦沒有跟隨拜登出席20國集團峰會。日經平均指數報29,385點，升49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1.99美元，賣出1,78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81，日元14.1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8，人民幣6.407，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而家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新墟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凤地花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坑口的永隆路对出。提一提大家，较早前天水围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仍然是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巴士路线 K76 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是宝佩瑜，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也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埋，所以他对这个圈真是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很期待来跟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本地独立乐队 The Hearst，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1日，今日起进入政府设施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偷走楼契，骗取600万楼宇按揭贷款。 再有12港人按家属委托律师遭注销执业证书。 G20 联合公布，敦促采取有意义行动，控制全球温度升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11月1号星期一的早上，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跟大家讲一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起呢，进出大部分的政府设施，包括一些政府大楼、办公处所，都用到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的。除了一些豁免人士，即主要包括就是一些12岁以下啦，还有65岁或者以上啦，残疾人士啦，他们可以用一个填表格登记资料，包括名字、身份证明文件的部分资料等等，是做一个进入的步骤的。会不会你自己本身都是去开譬如食环署街市买菜啊，这段时间现在说最新的安排，今天起就要用到安心出行了，你又怎么看呢？其他的设施，譬如讲到康文署的一些场地，好像图书馆、体育处所等等，都是要用到安心出行的，你怎么看？1872311，又请两位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谈谈。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聂德权局长。刚才讲到今天起就进入政府大楼一些的办公处所都要用到安心出行的。见到其实上个礼拜五夜晚起都陆陆续续有不同部门是公布一些详情，还有哪些叫做豁免人士啊、豁免场所啊等等。但这么快隔了几日了，就已经今个礼拜今日了，就已经是要开始实行了。这么短时间，市民适不适应到呢？ 嗱咁樣嘅，蘇立文就首先第一樣嘢咧，我都注意到就有一啲説法咧，就話即係我哋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就本地清零嚇，疫情又好穩定嚇，咁啊點解要即係所有嘅政府大樓設施啊都用安心出行咧？咁啊首先咧，我哋一定要清楚咧，現時嗰個嘅本地清零嘅情況啊，我哋一定係要繼續維持啦。但是呢最後個最緊要的做法呢，就是我們一定是要三保的，一定要嚴防外防輸入啊，嚴謹地去。第二呢，就是在本地呢，我們一定要增強我們的能力呢，去控制萬一有病毒流入社區呢，我們很快脆能夠可以壓止。所以我們在一個的檢疫檢測在流行病毒的追蹤等等呢，這些的能力呢，我們一定要做好相關的機制和安排的。當然另外一樣就是個疫苗接種啦，咁所以呢就從呢個角度去睇呢，我哋嗰個嘅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使用呢，其實係協助到我哋呢，萬一有一啲個案出現嘅時候呢，可以好快脆呢可以喺佢去過嘅地方同時間同佢有可能接觸嘅嘅人士呢，能夠可以呢係即係揾到或者可以獲得通知，從而可以做呢一啲嘅即係準備透譬如檢測等等。咁所以呢一個嘅做法呢，係喺我哋嘅防疫措施裏面呢其中重要嘅一個措施嚟嘅。咁所以呢，我哋即係目前嘅做法呢，其實係兩個目的嘅。第一呢，希望能夠用好呢一個工具，就係、是、安心出行嗰個應用程式。第二呢，就係、是、我哋希望呢能夠呢就即係如果有一啲嘅人士佢哋因為一啲就係合理嘅原因，佢哋冇用到嘅應用程式或者用唔到嘅應用程式呢，都起碼留低一啲咧正確嘅資料，有需要嘅時候咧都係可以追蹤得到。咁所以咧係達到呢兩個目的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咧呢樣安心出行這個呢個咧就已經推出咗好一段時間啦。目前嚟講下載嘅都超過600萬次啦。咁我哋喺政府部門裏面咧，其實我哋進入政府嘅大樓同埋設施，由今年3月1號開始咧。其實都是已經是去使用這個安心出行，咁同埋咧就留低資料嘅時候咧，就留低姓名同埋電話嘅。咁而家我哋嗰個做法咧，希望就係咧即係 除了豁免人士12歲以下65歲以上或者殘疾人士他用不到那個應用程式，其余的人呢、啊、都用安心出行這個應用程式、啊、那這個是一個呢是、就是、在原有3月1號已經開始了的安排上面再將它呢去、啊就是、延續下去的。咁所以咧，我相信咧，絕大部分嘅市民咧，同埋我哋政府嘅同事咧，都係習慣咗呢個使用嘅。 嗯 ，OK。 咁但係咧，當然啦，我哋如果要去咁樣去落實嘅時候咧，當中一定係會有一啲嘅適應啦，有一啲嘅問題要處理嘅。特別咧係有一啲嘅場所本身咧，佢哋譬如街市咁嚇，咁人流都係多嘅嚇。正正因為人流多咧，咁所以咧就嗰度嗰方面嗰個嘅防疫咧，更加要做好佢啦。咁、 嗯、 所以我哋喺今日嚇開始嚟去實施嘅時候咧，我相信絕大部分嘅市民咧都唔會有困難嘅。但係特別譬如長者嚇，或者係一啲佢哋唔係好識得用呢啲應用程式嘅，咁、 嗯、 我哋咧就啲同事咧都係會用一個即係。彈性啲嘅處理，同埋着重咧係一個嘅教育勸喻鼓勵同埋咧宣傳，同埋有需要嘅時候咧提供嗰個技術嘅協助。咁、 okay. 總的目的就係希望能夠可以咧大家盡快可以適應能夠可以咧。是用得到這個的、就是、安排這樣、 具體有兩個情況我想問的，因為我見食環署呢它有些處所呢就是、要用安心出行的，譬如街市那些啦，有些就不需要，譬如講到、墳場、啊、公共浴室、啊、公廁這些就不需要用的。首先個標準為什麼會有不同呢？譬如你公共浴室大家都想像到可能沖涼反而未必用口罩的，會不會個風反而其實更高呢？個標準其實怎麼定呢？第二就是食環署街市裡面其實都有公廁，我就要入咗去個街市先入去公廁。咁究竟呢啲情況又需唔需要用安心出行咧？ 哦，嗱，其實咧，我哋每一個政府部門咧，都係因應翻佢哋嘅大樓同埋設施咧，就係佢哋去作出個安排。主要考慮咧，都係考慮翻嗰個運作情況、服務嘅對象，同埋咧就係、是、嗰個實際嗰個嘅即係情況嚟去點樣做。咁佢哋作出一啲相關嘅一啲豁免啦。嗱，基本豁免就12歲以下、65歲以上。或者係殘疾人士，佢哋唔能夠用到呢個應用程式咧。其餘嗰啲咧都按翻實際情況嘅。譬如你話公廁嚟講咁咧，因為我哋都注意到啦嚇、啊，即係通常你有啲人去到嘅時候都可能會比較急嘅嚇。咁你同埋咧就個時間未必又真係好長。咁亦都考慮到個實際嘅情況咧，咁所以喺嗰度咧嚟去有嗰個就唔係冇用到呢一樣嘢啦。咁喺同樣地都係用呢個原則咧嚟去界定翻。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點樣嚟去使用？但其實咧就即係同樣地啦，嗰啲地方盡量嘅，如果能夠用嘅，我哋覺得都應該可以去用嘅。咁但係都係按翻呢個實際嘅即係嗰個具體嚇運作嘅需要啊，各方面嘅因素嚟考慮嘅。 頭先提嗰兩個問題咧，即係譬如浴室，咁點解反而唔需要用咧？即係你沖涼都可能要時間，同埋都要除口罩嘅喎，同埋。究竟食環署街市入面嗰啲嘅公廁啊，先話如果好急嘅情況，係咪即係話佢哋入街市嗰一刻就唔需要用安心出行啦？ 我諗咁嘅，因為你都先入咗街市先嘅。 係 嚇，咁、啊、就即係你話，如果就咁係一個公廁，咁你行入去，咁可能就呢、這個按翻個情況，咁就覺得唔需要啦。但如果你話已經喺街市裏面嘅，咁你都係咪首先你要入咗街市先啦？係嘛？浴室嗰度，我相信咧，佢哋考慮到都有實際運作情況嘅嚇。咁啊，但我覺得咧，呢一啲咧，我哋都可以喺。實踐嘅過程當中咧，就去吸收經驗嘅，就睇一睇咧點樣能夠可以有最適當嘅安排嘅。呢啲嘢我覺得係一路可以去完善嘅。咁最重要嘅都係大家咧都係清楚知道嗰、那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使用咧，都係希望能夠增強到我哋咧去控制防止萬一有病毒進入社區嘅時候咧。就其實防止佢個傳播嘅。 OK， 我見有啲評論都提到，如果你係冇即係或者啲豁免人士啦，講緊譬如一啲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啦，咁可以用一個填資料嘅方式去代替。咁我實見咧，就要譬如要核實一啲資料啦，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譬如喺街市嗰度就反而更加積聚咗多啲人啊，喺度大排長龍啊，變咗反而嗰啲風險仲會增加咧？ 嗱，其實咁樣嘅，我相信咧，因為我哋今次個措施涵蓋咧，都係進入政府大樓啦，好多唔同嘅設施嗰度嘅。我相信咧，就絕大部分嘅設施嗰度咧，佢哋都可以能夠咁樣去安排嘅，因為相關部門咧都會安排咗啲人手啊，其他啲配套安排咧嚟去做啦。咁第一當然係鼓勵大家用呢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啦，咁係最方便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留下資料啦，但我哋都要確保個資料係正確噶嘛。咁所以如果係你話喺啲人流多嘅地方喺街市咧， 咁我哋都會實際上去睇翻嗰個實際情況嘅，喺盡可能咧就亦都唔好太過影響市民咧嗰、那個即係喺街市嗰度去活動咧。我覺得兩者會求取翻個平衡嘅，即係話你話如果你萬一真係有好多人嘅、真係要處理唔到嘅。咁、可唔可以就係嗰個去核實啲資料方面咧，用一個抽查嘅方式咧，唔係個個去 check 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咧都要去一啲嘅比較機動啲、彈性嘅處理，按翻實際嘅情況。但係咧最重要嘅就係話咧，我希望咧可以透過一啲宣傳啦、鼓勵同埋教育咧，就越嚟越多人就去使用呢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咁呢個就最方便快捷嘅、 明白。 因為私隱專員公署都提過啦，譬如我哋而家喺酒樓食肆嗰度咧。就你用填紙仔嘅方式咧，其實對嗰個泄露私人嘅私隱個風險咧，其實係仲高嘅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咧係簡單方便同埋安全嘅。 嗯，所以調轉講而家啦，唔係豁免人士，十二至六十五歲呢一批嘅人，六十四歲啦呢批人士咧，就係要用智能電話，要安裝安心出行先可以入去呢啲政府嘅大樓啦。基本上可以咁講啦。但我見咧，即有啲數據都睇到啊，就話其實都仍然譬如五十五至六十四歲，根據統計處嗰啲資料咧，都可能有萬幾人咧根本係冇智能電話噶嘛。呢啲人點樣處理咧？或者點樣彈性？或者初期嘅時候可以俾到佢哋又享用到一啲政府設施，又可以安全地用咧？ 哦，而家我哋都係嘅，即係如果你係有一啲即係真實際合理嘅原因係用唔到呢、這個應用程式嘅，咁就留低相關嘅資料啦。 即係佢可以頭先講個年齡十二歲以上至到六十四歲呢一班人都可以話我冇智能電話，都可以用填紙仔嘅方法。 即係咁講，我哋基本上嚟講咧，就係喺唔係豁免嘅人士嚟講咧，都必須要用嗰、那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 嗯， 咁我亦都相信咧，絕大部分嘅市民咧，都係有呢一個程式，亦都要用咧，唔困難嘅。咁所以如果係有一啲嘅情況，我相信呢啲係一啲嘅例外嘅情況，就按翻實際嘅情況嚟去處理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你話啊唔係啊，因為我根本上我唔中意用啊，所以我唔用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咧呢一個咧就即係喺整體上我哋防疫工作上邊咧，事實上係會為其他人造成咧一啲嘅影響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一齊咧嚟去合作咁去做咧。 前線點判斷嗰個人係咪真係有個實際需要係冇嗰個智能電話，定係話佢唔中意用 咧？我相信咧就呢一啲我哋喺開頭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會即係。在個安排上盡量呢都是去按返實際情況彈性處理，我相信累積了經驗的時候呢，我們都是會找到個方法的。 這個同樣的情況呢，我就想問回無家者的人士，因為我見你都是用一個較寬容的方式去處理嘛，但我想知道前線人員怎樣判斷他們是無家者，還有你們我見你們說可以他們留下一些社福機構或者社工的聯絡作為電話即去代替，其實那些機構你們有沒有通知他們會有個這樣的安排？ 首先咧就係、是如果係無家者，佢哋自己本身嚟講咧，就如果譬如進入翻政府嘅設施場地咧，佢哋如果係用唔到嗰個應用程式嘅話咧，咁其實咧都係有個需要咧留低一個可以揾得到佢哋嘅即係方法同埋一個嘅資料嘅，因為呢一個咧係有需要噶嘛。如果你萬一有呢個嘅確診者，我哋需要到去做呢啲嘅控制流行病學嘅調查。咁如果冇一啲方面嘅資料，咁又點樣做呢？係咪？咁所以我哋都按翻實際情況嘅，我哋都係相關嘅機構，譬如協助佢哋嘅。我覺得呢個都可以能夠揾到一啲安排，包括佢自己本身有冇一啲佢識得嘅一啲人嘅聯絡嘅電話呢，或者包括個協助嘅機構或者係即係同工嗰啲嘅電話呢，即係最重要嘅就係話你能夠揾到一個呢係聯絡嘅方法，變咗萬一有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去揾得到佢，而唔係呢就係即係冇曬呢啲資訊咁嘅時候呢，就到時即係有需要或者係有呢一個咁嘅風險嘅時候呢，反而呢就會造成嗰個影響嘅。咁呢個方面呢，我相信因為我都留意到呢，譬如有一啲機構都提出就話佢可以協助，譬如話可唔可以幫啲有需要嘅人士贈送一啲平價嘅手機或者各樣嘢。我覺得如果社會上有團體有人士呢有一啲嘅建議，都係大家一齊努力做好呢件事呢，我哋好樂意會同返佢哋去跟進商討，睇有冇一啲呢即係額外嘅方法能夠令到我哋咧落實呢啲安排，達到剛才所講嘅目的咧，係會更加係好嘅。 即係政府可以 幫手會有機會提供一啲平價電話，定係主要都係機構提供？ 即係用翻民間力量咧。 Okay. 用翻民間力量，大家一齊合作努力去做咧。 好啊。另外見到就住今日起啦，即係大部分一啲嘅政府大樓出入啦，都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啊，見到坊間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用嗰啲好像真度好高嘅？好似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嗰一類嘅程式咧，而家前線人員有冇能力去即係發現到，或者有冇啲指引啊培訓俾佢哋係識別到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嘅咧？ 首先第一咧就係、是、如果去使用虛假嘅應用程式，或者係有一啲欺詐或者瞞騙咧嘅行為咧，咁呢個咧係有機會觸犯香港法例嘅，咁呢個係有機會要負上呢個刑事責任，咁所以就都呼籲大家就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啦。咁另外咧，就喺實際嗰、那個即係運作過程當中咧，就政府嘅同事會留意嘅。如果有一啲懷疑嘅情況，咁當然咧就會即係轉交執法部門嚟去跟進去處理嘅。咁但我相信咧，就即係絕大部分嘅市民咧都係守法嘅，而事實上咧就係、是、去用呢個應用程式咧，亦都唔係話一個好困難嘅事情嚇。即係對於嗰啲佢哋有電話下載咗呢個程式去使用。最重要我覺得呢就是我們都是去有一個習慣的，我相信推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呢，現在都越來越多場所呢都是有需要去做這件事啦，市民其實都是陸陸續續都會習慣的。 今次即係叫做強制用呢個安心出行啦，咁大家都有啲講法話，係咪同連接呢個健康碼通關係有關係嘅咧？其實 最重要頭先我所講嘅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本身係要用好我哋嘅防疫工具，去讓到我哋咧萬一有病毒進入咗社區，我哋點樣能夠可以第一時間好快脆可以壓止呢個病毒嘅傳播，唔好造成社區嘅大爆發。因為變種病毒咧，而家個傳播速度係好快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嘅需要咧係好緊要，咁所以我哋係要用呢啲嘅工具咧嚟去增強我哋嘅能力嚟去做嘅，呢個就係最主要嘅目的。 好， 咁另外咧就係有關同內地通關嘅事宜咧，咁當然呢個我哋同翻兩地嘅專家大家而一齊傾緊啦。最重要嘅就係點樣喺通關之後，我哋能夠可以讓內地識別得到進入內地嘅即係人士咧，係唔會帶嚟額外嘅公共衞生風險，呢個係最緊要嘅。 我想問會唔會強制而家用安心出行去到一啲私人處所？ 我哋而家其實就喺政府大樓同埋設施，我哋會去推行嘅。咁當然係你其他嘅一啲場所、一啲處所地方咧。有個別嘅一啲企業或者機構咧，佢哋有自己嘅安排嘅。我哋先做好而家目前呢一步先啦。 OK， 明白。 另外就我想講講咧，就係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啊。 係，我都正想問呢、這個。而家係咪話第三針幾時會打？如果 係首先咧，疫苗接種中心咧就係、是、我哋大家要留意咧，我哋由今日開始，21间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運作時間咧係有調整嘅。我哋係由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咧係朝頭早10点至晚6点嘅。咁咧就星期三係休息，星期六、星期日咧就照舊翻去翻咧朝八晚八嘅，咁希望市民咧你去留意。咁就第三針嗰度咧，我哋係會跟進翻嗰個嘅科學委員會嗰個嘅建議，咁咧我哋係會作相關嘅安排嘅。我哋希望咧能夠可以喺呢個禮拜內咧就可以公布到相關嘅一啲安排，咁就喺月中之前咧就係開始打呢個第三針嘅。咁當然嗰個目標嘅組群咧，都係喺個委員會所建議嘅，就係即係60岁以上，就係、是、有或者係醫護人員，或者係佢嘅職業本身咧係有一個高暴露嘅風險，同埋咧係長期病患嘅，咁都係按翻呢啲優先啦。咁特別另外一啲咧係免疫力弱嘅人士啦，包括譬如癌症病人啊，或者係做咗嘅器官移植啊等等嘅病人。咁呢啲我哋都係會去盡早希望能夠可以打第三針嘅。咁同時間如果仍然未打第一、第二針嘅市民呢，就真係好揸緊機會啦。因為我哋伏必泰疫苗呢750万劑呢就已經嚟晒㗎啦。咁而家呢就我哋即係剩返嘅數目呢應該都係大約係170万到啦。咁我哋希望呢就大家都係爭取而家現時我哋嘅疫苗中心仍然有即係充足嘅能力嚟去打針。 OK， 就大家用好啲資源啊。 局長，我想問啦，而家社區疫苗接種中心21间咧就話運作到係今年年底嘅，那個資料提到。咁而家又要去打第三針啦，成嗰個服務咧會唔會延長啲咧？即係唔會今年年底就會停曬咧？ 嗱，我哋而家現時咧21间嘅疫苗接種中心咧，每一日能夠接種嘅能力咧可以有26000劑嘅。 而家我哋每日咧平均嚟講都唔係好過10,000針，咁、所以咧係有嗰個能力咧嚟去處理嘅、所以我哋會睇翻咧就係、即係打第三針嗰、那個方面咧需要嘅大致上嗰、那個即係能力係點樣嚟去調整翻咧疫苗接種中心嘅數量嘅、因為咧我哋唔可以長期咁樣咧咁多間疫苗中心運作嘅。而家 第三針理論上都唔會12月尾之前就打得曬噶嘛。 但是我哋希望能夠可以盡早開始，市民盡早去打第三針。咁啊，12月尾1月之後嗰個安排咧，我哋稍後會公布嘅。我哋最主要會檢視翻咧，就係嗰個嘅即係打針嘅需求，我哋嘅疫苗接種中心能夠處理嘅能力，咁啊嚟去調整個數目嘅。我估計咧就個中心嘅數目係會減少嘅。即係好可能咧都係去翻單位數嘅啦。啊，比起而家啲21間嚟講咧，都係會減少。但係咧，我哋一定會確保嚇，即係第三針推行嘅時候咧， okay. 我哋有能力嚟去處理嘅。 好啊，唔該曬葉德權局長。葉德權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嚟嘅。你又點睇安心出行要用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开始，所有进入政府设施的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当中包括食环署辖下的街市、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等。除了获豁免人士之外，其他人不能以填纸仔代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会密切留意实际执行情况，不希望每用惩罚角度处理。落实措施的初期，相关部门会尽量以教育和劝喻方式处理，希望市民习惯和配合。至于一些有实际和合理原因而不能使用安心出行的人，就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头4个数字和联络电话，以协助控制一旦出现的感染个案。大埔新娘潭路发生致命车祸，两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警方说，车祸昨晚10点多发生，涉及3架私家车和1架电单车，两名死者都是私家车司机，41岁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20岁男司机就昏迷，送去拿打素医院抢救可不治。其余伤者，一名24岁女乘客重伤，昏迷送去北区医院，之后转送威尔斯医院。另外4人轻伤，分别是年约20岁的电单车司机和私家车男司机，以及2名私家车乘客，他们清醒，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取消向法国采购潜艇事件上向自己讲大话，认为两国需要做更多以重建互信。马克龙在罗马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向澳洲的传媒表示，自己一直尊重澳洲和澳洲民众，认为澳洲应该同样真诚，始终如一地行事。莫里森在之后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否认有对马克龙讲大话，他之前已经向对方解释过，认为常规潜艇未能满足澳洲的需求，又说两国已经开始修复关系。美国总统拜登较早前在罗马和马克龙会面时承认美方在事件上的处理手法粗疏，但强调法国是美国极为珍重的伙伴。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确诊新型肺炎，他对上一次和拜登会面是上星期二。42岁的普萨基在声明表示，自己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目前症状轻微，认为自己披露病情具透明度。他在上星期二会见拜登时，和拜登相距超过6尺而坐，并全程佩戴口罩。路透社报道，拜登在星期六对新冠病毒呈阴性。报道指，普萨基一名家庭成员早前确诊，他自上星期三起自我隔离，亦没有跟随拜登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5点，升7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8:38，头先同大家讲到啦，今日起进入政府大楼办公室处办公处所都要扫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啦，包括一啲咩地方咧？好似系官立学校啊、法院大楼啊、所有嘅社区会堂、社区中心、邮政局、房屋署、屋邨办事处、警察总部啦、警署啦、医管局总部啦，以及系公立医院嘅行政大楼啊、卫生署下嘅诊所、健康中心等等。咁另外仲有咧，就系食环署下嘅公众街市、小贩市场同埋熟食市场。康文署嚟讲咧，佢哋辖下嘅所有嘅博物馆、图书馆同埋表演场地啦、游泳池、体育处所等等咧，都系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如果你要入去嘅话，咁啊，对于要入到去食环署街市要用安心出行，除咗一啲豁免人士之外咧，平时去街市嘅朋友点睇今次呢个嘅安排咧？见到一啲报道都话有啲专卖手机嗰啲铺头咧，都多咗人咧，因应即系要多咗一啲政府嘅场所啦，出入咧要用到安心出行啦，咁而买一啲旧嘅手机专系俾人用嚟装程式用嘅，有啲咁嘅报道。是不是都反映到有些市民可能都未必愿意用安心出行呢？对于街市入面做生意的相反又会不会有影响呢？今次这个安排你们怎么看？1872311 电话旁边有油麻地街市台商联会主席陈元辉，早晨。 是，早晨，萧生。 你好，你好，陈元辉。刚才讲到最新这个安排 ,11 月1号即今日起啦，就包括食环署街市等等都要用到安心出行的，不可以再填纸仔的。你们有没有即係留意到或者聽到啲相反嘅睇法係點啊？ 嗱，我喺我哋嘅立場咧，即係今已經行嗰個安心出行一段時間啦。 嗯， 咁呢啲反商方面咧，都反應都唔會好大。但係問題，我哋好大個理由咧，知道今次政府搞呢一個嘢咧，就係冇顧慮到食環街市，即係食環街市呢一 part 嘅。佢咧早做咧，如果係有要到食環呢 part 咧，就應該有一早要設計咗你所有嘅路口要擺安要保安嘅人啦。 嗯， 嗱，好似我哋人民啲街市為例，好簡單樣嘢，係我哋有五個門口嘅，即係五個出入口嘅。係，咁每個出入口嘅話，正常如果又要度體温又要安心出行嘅話咧，一定要需要有兩個職員啦。有兩個職員，如果我哋朝頭早六點到夜晚八點嘅話，你都要兩間職員啦，係咪？淨係我哋街市都十個保安，要加多十個保安啊。 嗯， 好啦，全港九街市大約我估計啊，應該係89個到啦，我當係100個。咁每個街市嚟講咧，最單就要兩間夾埋咧，要突然間喺整個香港嚟講，直環底下咋都要加2000個保安，去邊度揾？ 嗯。所以你自己觀察到，基本上係啲出入口基本上係冇人看守到，定係點？ 做唔到啊！冇人幫手做到，唔、好似我哋今日油麻地都係啦。咁你有5個口，你人啊得3個口，得3個人做保安嘅，嗰3個人點做到呢？ 即係你今朝見到啲出入口已經有一啲保安，不過係 唔 夠。 好啊，可以自出自入啦，你點做啊？ 咁啲客有冇真係按住規矩掃個安心出行，定係因為見到冇人看住就？ 咁就每一道街市都唔同環境啦，但係呢我相信大部分街市呢做唔到㗎啦。點解呢？你嗰個安心出行嘅位呢擺咗喺度呢，咁你街市嗰啲門口係開放式㗎嘛。 嗯，所以就話囉，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可能就係變咗自出自入嘅狀況。你自己觀察到 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自出自入。 嗯，過往呢有啲 半個就脫下囉。 过往譬如要量体温啦，咁都有一个职员喺度噶嘛，起码 系冇错啦。一个职员量体温咧，佢养你埋嚟啫，因为啲街口阔啊嘛。咁佢5個口嘅话，佢系摆3個口系量体温嘅啫嘛。其他嗰2個口日嚟都量唔到体温噶。你明白个道理啊？ 我想知道。 但是今次仲嚴重咗，因為你係用安心出行同量體温唔同啊嘛。 嗯。 量體温咧，我覺得咧好多時咧可有可無之間，個個跌埋就係啦。但係如果安心出行，如果冇嘅話，要寫紙仔去邊度做咧？ 嗯。 你係咪又要設計多人喺度做同佢寫紙仔咧？ 嗯。一寫紙仔，其實佢個安排都寫完之後，其實都要有一個嘅核實嘅過程嘅喎。就話一來咧就要填身份證啦。 目前嚟講係做唔到咯。 嗯。 我等我讲先，因为佢要填身份证啦，亦都要有嗰啲驻场人员话系即时打翻个电话，即系睇佢交嗰个联络电话咧，系去做一个核实嘅咁样。但你头先又讲到根本系人手唔够，所以应该系咪都冇人做到呢一个工作啊？系 我相信全港嘅家姐做唔到呢个局面。 嗯， 全港嘅家姐。 嗯，但对于相反嚟讲，系咪反而因为咁样，所以可能 好骚扰咯？ 但我想的就是因为他们正少人做了这些的即是看着门口的工作嘛，那些客人变了还自由入，对于相反来说不是会相对影响少一点吗？生意上面 我们相反就基本上是讲顾客而已，那你顾客又来跟我们买东西的话，那你既然政府卖了报纸立了例了，那各个都要遵守这个用安心这个日来的啦，而且安心已经做了这么大段时间，很多人都习惯了啦，就問題話，而家你所有街市嘅設計模式咧，人咧睇唔到又邊個位入熱安身，又邊個位度體温而行入嚟啊嘛。 嗯， 有好多係開放式噶嘛，入咗嚟街市都唔知道。你會唔會將來話入咗嚟街市冇知道安身要罰5000咧？呢樣我都唔知嘅喎。 OK。整体嚟讲，你觉唔觉得今次呢一个措施会令到啲客有啲讲法，我见话啊，会唔会流失咗去买超市就唔再去食环街市啦？咁会唔会去到咁嘅情况咧？ 正常呢有都有机会嘅。嗱，好似因为而家你领展啊嗰啲底下嗰啲街市都唔需要入安心，系食环街市底下先要入。 嗯， 最简单就系我入美街市为例，我哋街市先入，如果出边小贩档全部都唔使入，我使乜人入嚟啫？ 嗯。不過價錢上又好唔同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將兩個市場咁比，即係譬如食環街市可能同超市，你哋可能個價錢上面競爭力都會高啲。 唔係，嗱，我唔講超市，我只係講我哋新油麻地街市，出邊新田你而家小販成立都係賣菜、賣生果、賣嘢嘅。 嗯， 咁我哋街市入邊同出邊小販，可能小販仲平我哋啲嘅喎。 係，明 白。因為佢唔使租啊嘛。 嗯。咁點啊？就住今次呢一個措施，有冇話再點樣跟進啊？同食環署去傾啊？定點？ 剛剛落去同佢啲領導商量緊。 嗯。 咁希望政府咧暫時豁免先，直至佢請夠咗人手，即係安置好曬啲門口出入啦，先去實行咯。 嗯。 例你立咗，我就唔可以叫你改。唯一辦法，你落咗食環街市底下豁免先，其他嗰啲單位，好似圖書館啊、醫院啊，嗰啲可以做啊嘛。因为佢一个门口出一个门口入啊嘛，同我哋街市系两样嘢嚟噶。 嗯，我见有啲档贩咧话啊，系咪可以即系有啲特别安排，就系话啊拎埋佢想买嘅餸，本身可能电话已经倾好咗啦，然后咧就拎出去个门口嗰度俾。 有，我而家都有，我啲熟咗都系打电话入嚟叫我，喂，我听日开始，如果有咩，我打电话入嚟叫我，你执好咗拎出嚟俾我啦咁。因为我就一行，我因为我系又唔系啲一号档，一摆出去就门口啫。但人哋中间嗰好多唔方便噶嘛。而且我哋街市好多都系话啲铺头都系一户一主啊，一个牌子一个卖嘢嘅，你行出去咪都系冇人睇档咯。 系咯，即系人手上面又要安排多个人， 你 看档有啲又要拎出去， 系啊。 所以未必个用到呢招咯，所以系嘛？ 嗱。我相信政府是一早冇諗到食環街市個問題嘅。 嗯， 佢一早係諗，一佢哋嗰啲高官咧一諗就淨係諗到圖書館啊、醫院啊嗰啲冚棒一個門啊、一個門啊出入嗰啲嘢。坦白講，一個門啊出入嘅真係要做個銀行都可以啦。調翻轉頭，我哋反商嘅所有街市咧，都係為咗方便市民嘅，都係起碼都有五六個門口噶啦。 嗯、 再大啲街市嗰啲咧，八个门口都有，我哋点样去摆嗰啲保安落去咧？同埋突然间你政府要需求到搵2000个保安出嚟，仲要即刻要落书落嘢去请人、哦，唔系话喂你我同你讲咁简单啦，因为始终都系政府啊嘛，政府嘢嚟讲，冚品都系一个程序，慢慢去安排咁。你人都未安排好，你即刻落实啦，我觉得就系、是。好大问题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元辉，同你倾到呢度。陈元辉咧就系油麻地街市台商联会主席，提到话而家今日起啊，就系譬如出入食环署辖下嗰啲街市咧，都要强制用到安心出行啦。除咗一啲嘅豁免人士之外，咁佢就话观察到咧，嗰啲门口根本就冇咁多嘅人手去看住，究竟啲入嚟买餸嘅人啊，系咪入嚟街市嘅人，系咪真系有用到安心出行咧？咁佢就话睇落咧，暂时观察到咧，都冇咁多人手去做到嘅。你 自己觀察又點睇？會唔會今朝早已經一早咧落咗去街市啊，去熟食市場啦，或者去買餸啦？點睇咧？見到嗰個狀況係咪都即係啲人啦入去咧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咧？有冇人看住話啊？如果唔掃嘅話係唔俾入啊？等等，你自己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嘅電話旁邊阿陳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 係你好，請 講。我想講下呢、這個譬如街市嗰啲咧，我譬如唔記得咗買入咗去啦，掃咗啦出嚟，但係我又唔記得咗入買樣嘢，我又再入去又掃一次，但係個手可能拎住好多嘢啦，你話幾唔方便咧、 嗯？ 第二咧就係、是、嗰、那個譬如有啲綜合大樓入面又有圖書館又有泳池嘅，入到去你又掃一次咯喎，跟住去到譬如圖書館啦，我又要掃第二次，但係其實係提話俾你聽，你係咪離開咗第一個咧？其實我係未離開過喎。但我又要掃圖書館嗰、那個，咁你話變咗係有啲好似好奇怪啊！ 即係你意思未離開同一棟大廈，只不過去咗唔同層數，譬如圖書館、街市咁。 因為政府有啲咧好多設施咧，有圖書館，又有游泳池，又有體育館，都喺同音樂中心喺埋一棟大廈嘅。咁、你入咗第一次，你就掃咗咯喎。跟住你去圖書館咧，佢就又要你掃過噶嘛。咁佢就會就問你係咪要我變咗騰出嚟先啊？話我。離開了呢座大廈啦，咁 喂，陳小姐， 個大廈度，可唔可以話淨係入咗個大廈就係已經掃咗，就唔使再去圖書館又要掃過咧咁樣咯？因為而家係咁。 Okay. 另外，我又想講下個針啊，第三針問題。頭先聽到局長講，我又好擔心啦。佢話嗱，而家科委員會咧就係建議你再打第三針啊嘛。第三針建議就打伏必泰，局長頭先話得百幾萬伏必泰喺度。咁我如果第三針伏必泰，無論伏必泰或者科興，你都係要打第三針嘅時候，邊度夠咁多針咧？佢會唔會考慮快啲去買多啲咧？ 呢、這個針嗰個貨源嗰個情況，睇下即係政府方面啦，話稍後會再有更加詳細嘅公佈嘅，應該佢哋都會計咗數噶啦。咁啊，唔該曬陳小姐頭先講到安心出行嘅意見，對於安心出行嘅意見啦，同埋第三針，繼續歡迎大家打嚟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嘅電話旁邊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因為講到食環署一啲嘅街市，如果真係要而家講到咧，今日起咧就要強制去用安心出行啦，除咗一啲豁免人士啦，咁呢個情況之下，係咪都有一啲嘅食環署嘅人員其實係要看守住嘅咧？咁係交俾一啲嘅外判人士去做，定係食環署嘅職員去做嘅咧？咁成個情況係點咧？一八四二三一一，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食環署管工職系工會秘書劉偉德，早晨。 早晨啊，蘇立文。 早晨，劉偉德。頭先講到話街市食環署街市今日起即係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去出入啦，即係十二至到六十五歲以下嗰批人士咁樣你自己觀察到今日有冇個情況係點啊？或者係咪以你所知都係食環署嘅同事係做曬一啲看守唔同出入口嘅情況，咁啊看守住所有嘅人入到嚟都要掃安心出行係點樣嘅？係 因為咧食環署咧。熟下有好多街市，咁本身佢个街市嗰度咧，而家安心出行咧，有啲街市咧就系俾嗰啲猎头公司介绍嗰啲员工嚟就喺度驻守嘅，亦有啲咧就系我哋本身嘅嗰个街市嘅保安负责嘅，即系林林种种唔同嘅，亦有啲就系我哋自俾嗰啲员工走去负责教导嗰啲。人士點樣安心出行啊？點樣探熱啊？點樣填表啊？咁樣情況嘅， 有 每個街市都獨立唔同嘅，每個個案都唔同嘅咁嘅情況。 OK， 但係譬如過往喺街市頭先都講到要呢個量體温嘅嘛，量體温都有一個職員去看住嘅嘛，咁都係唔同人去做嘅，即係有啲係食環署嘅員工，有啲係外判公司嘅員工咁，有啲係保安員工。 有啲係啦，係啦，冇錯啦，係咁唔同嘅，每一個都有啲你哋睇到嘅。每個街市嗰個即係個編制唔同嘅，咁佢擺咗喺度，咁嗰啲有啲保安員咧，佢係身為保安咧，佢可以探完熱，即係如果佢拒絕執，即係依照我哋嘅規例嚟做嘢咧，我哋可以要求佢離開。但係嗰啲即係獵頭公司所請翻嚟嗰啲合約工咧，咁佢只係負責安排佢點做。如果佢有乜嘢，即係嗰個市民呢，如果去遵守我哋嗰個條例入嚟呢，佢最多都係轉交俾我哋街市嘅執法人員通知我哋話有個人冇守我哋嘅規矩去 去處理咁樣情況嘅。 即係大家職權係有唔同嘅。 有噶，有唔同噶，即係所以就係話點解頭先阿葉局長就係話每個個案我哋要點樣就將個壓力咧就俾咗我哋前線人員噶啦，啊咁樣情況，即係有好多人入嚟咧都係拗就係話，喂，點解嗰度得，你呢度唔得？即係有好多嗱，你而家嗰啲從業嗰啲送貨嗰啲從業員咧都會話，喂，有啲街市就咁樣，我店行店過嘅，我哋話我話明一聲，我送貨嘅。咁可以行入嚟，咁擺低啲嘢然之後走，咁有個情喺度。最慘就係而家有啲就係喂，我哋嚴正執法㗎嘛。咁樣你嚴正執法，你唔俾我入嚟，你冇個情俾我，咁就變咗第二啲嘢。仲有一樣嘢，好似頭先嗰個跟另外個嘉賓小販嗰邊嗰、那個商會嗰度，佢嘅代表嗰個話，你都唔冇人手，有啲位置佢用其他嘅地方入咗嚟。咁係咪我要負責我冇執行咗我嘅職責呢咁樣情況囉。 以你了解今日有冇真係多對人手啊派喺門口嗰度看守住多咗幾多 有啲啦我哋睇到呢有啲係佢係放棄咗以前有啲位置呢即係有啲出入口佢哋有啲人就係將嗰啲太平門啊咁樣自己喺啲太平門入嚟我哋以前都有機會擺嘅但係而家嗰啲太平門呢我哋鎖返㗎啦。咁樣呢就唔可以因為嗰啲太平門係只係求生走出去啫，就唔係入嚟嘅。咁但係咧，都好似有個情況咧，嗰啲資源唔夠咧，有啲位置咧，啲門口咧係入唔到去嘅，即係冇人喺度駐守嘅。你入嚟咁樣咧，就係、是、即係如同虛設咯，即係嗰個位置係未必有人駐守到，同埋又冇安心出行咁樣。就算嗰啲市民想守規矩、安心出行，都做唔到呢樣嘢咯。 即系人多咗去看守之余，同时可能啲出口都减少咗，就系、是、希望可以集中翻喺某一啲出口做一啲看守嘅工作咁，系咪？ 但系嗰啲即系如果佢嗰啲系正当嘅出入口咧，我哋如果封咗去咧就唔得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消防条例啦，二来即系喂我平时嗰个位置我啲人入嚟嘅，即刻方便我买嘢嘅，咁你咁样封咗我咧，对于嗰个。那個租户咧都係有影響噶嘛，咁我哋即係個行政嗰度，我哋要即係要諗清楚嗰個情況，行政嗰度做法。如果你行政嗰個不當嘅話咧，我哋點樣我哋前線人員咧個行動咧失敗咧就冇得講嘅。即係你而家見到咧，即係有佢啲人合作嘅咧，嗰啲人入嚟自嘅，佢唔用安心出行唔成咧，我哋又冇執法權利嗰啲，即係嗰啲外判人士咧。佢店行店過咧，佢都會只會打電話話俾我聽，喂有個人咁樣，違反咗我哋嘅法例啊，咁樣點睇叫我哋跟進咯？即係每個個案都唔同嘅咁樣。 所謂執法權係咪意思即係如果佢哋冇用到安心出行又入咗嚟嘅話，你哋要趕佢出去係咪咁 啊？要求佢離開咯，即係同埋因為而家咧個街市嗰度咧安心出行咧只係一條例嚟嘅，但係如果我哋熟食中心咧佢入咗嚟嘅話咧。佢係違反咗我哋599嗰個條例嘅，即係所以就係即係嗰個行政嗰度，好似核子摸象咯。我哋嗰啲管理人員嗰啲，唔法官再法官，最慘你嗰啲，即係我哋有個相關嘅法例嚴正執法，但係你即係有個人情喺度咧，就變咗我哋咧嗰啲市民咧就會入嚟，喂有人情嘅喎，你點解佢仲惡過我哋咧？我哋就管唔到噶啦。咁樣， 我見咧而家話，即係政府都話啦，喺措施實施初期就係用一個比較寬容啲嘅方式去處理啦。其實有冇講清楚，即係何謂寬容啲嘅方式，或者即係所謂彈性啲係點處理呢？如果嗰啲，我舉個例，譬如有啲人想入嚟，但係冇譬如12歲以上去到65歲以下呢一批人。正常嚟講，佢哋帶智能電話要裝安心出行噶嘛？咁如果佢哋根本冇帶電話，或者其他啲豁免人士，佢哋連填完資料之後，亦都要核實佢哋嘅電話，佢哋連一個普通嘅電話都冇帶，呢啲情況係點樣處理呢？有冇一啲指引係俾你哋嘅咧？其實 冇噶，你淨係話俾佢聽，如果佢嗰個人係抗拒嘅，咁咪即刻話俾佢聽啊！大家幫幫手啊！我哋都係打工嘅啫，你唔好令到我哋難做，我哋嘅職責都係喺嗰度。喺嗰度負責啫嘛，咁樣情況咯。 但個情況可能佢哋真係冇帶電話喎，咁就真係入唔到噶啦，係咪？ 咁唔係佢係啊，唔係我哋我即係睇下你嗰、那個，即係將個波俾咗嗰個前線人員負責咯。前線人員咧即係覺得話喂咁樣情況唔啱嘅， 咁樣要求佢大家合作咯，即係我哋都係想佢做好嗰件事嘅啫。咁但係佢係要一意孤行咁樣佢抗拒嘅，衝咗入去嘅，我哋都真係變咗冇辦法㗎。即係最慘嗰啲，我哋打份工嘅啫，你唔好令我哋難做啊！即係變咗一陣間第一個問題話，我哋做唔到嗰個把關咁樣，變咗第二啲嘢就變咗即係。我哋嗰個職責，我哋做唔好份工，就變咗前線人員要受責噶咯啊！ 會唔會想上頭其實再清晰啲指引，唔同情況應該點處理會更加好咧？ 佢如果咁梗係當然好啦！我哋都成日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想依照嗰個規例做好嗰、那個即係、就是、令到嗰個病毒嗰個情況，甚至乎嗰個安心出行可以實施到。大家都安心喺嗰個入嚟街市買嘢嗰個情況，即係一個安心環境衞生好嘅地方，咁我哋都可以有跟進到對抗個病毒，咁大家都即係都大家都好噶嘛，呢樣嘢係向個好方嗰邊諗。 OK， 好啊，唔该晒刘伟德，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刘伟德咧就系食环署管工职系工会秘书，同我哋讲到佢自己咧观察到啦，就系话即系而家要喺一啲食环署街市都要强制用到安心出行，除咗一啲豁免人士，咁就提到话可能过往一啲出入口咧可以行到，譬如一啲太平门等等，咁而家都要删咗，因为咧都冇咁多嘅人手可以看住每一啲街市嘅出入口等等。会唔会你自己本身咧都系去开食环署街市咧？今日起咧就要用。到安心出行，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 唔能够以填纸仔代替，包括医管局总部、各间公立医院行政大楼、卫生署办公室、诊所、健康中心、食环署公众街市等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明白部分人士，例如无家者，可能冇智能手机。在措施实施初期会以较宽容的方式处理。盛波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故宫博物馆会在明年中开幕。馆长吴志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故宫开幕的时候设有九个展览，除了七大故宫文物展览外，备受瞩目的是其余两个非故宫文化展览，富有香港元素和特色，包括细述香港艺术家超过几十年的收藏史，部分是流散于本港多年的内地文物，可以媲美北京故宫内的文物。馆方亦都会邀请多名本地年轻艺术家参与。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政府今日公布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率先在网志讲及香港的今年经济情况。他预料香港今年全年的实质经济增长会有近 6.5%， 并且期望特区政府现时调整防疫抗疫措施，可以加快香港和内地恢复正常通关，令香港经济复苏有更大的支持动力。文汇报的报道。 明报报道，适龄学童人口下降和移民潮，学校面临缩班和停办危机。教育局回复说，经九月点算学生人数之后，有两间公营中学这个学年开办一班中一，需要向局方申请学校发展方案以继续营办。18区中学校长会联席会议召集人刘振雄说，上学年人口急速变化，认为可以考虑调低每班人数，等教师可以更全面照顾学生，未来希望同政府协商，建议稳定教育系统，否则教师不断流失，面临青黄不接。据了解，局方近日同办学团体会面，建议之一是将收生不足的属校合并，政策应该以教育质素为先，而不是为了保老师而推行小班教学。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积金局早前设立投资解决方案实验室，鼓励业界为打工仔开发退休前和退休之后两个阶段的投资方案。据了解，积金局近月就强积金计划下的成分基金进行检讨和咨询，提出现时强积金的基金数目是否太多，并且过于侧重某一类别，建议业界未来推出新基金时候应该更为平衡，例如考虑能够抗通胀等的产品。 品。信播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将军澳跨湾大桥早前大致完成安装，今年内更加将会博通将军澳蓝田隧道，装设路面和交通管道设备，为明年同步通车做准备。跨湾大桥总设计师、土木工程拓展处总工程师罗世柏透露，在设计大桥的时候融入将军澳宜居和低碳生活概念，落成之后贯通五公里长沿海环回单车径，连接将军澳多区，踩单车由康城到市中心只需要大约十分钟。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城报的社论说，市民进入食环署辖下的公众街市之前必须使用安心出行，65岁或以上人士可以得到豁免，以填写指定表格、登记个名等的个人资料代替。社论说，对长者来说，这种豁免安排不单止没有便利之实，甚至增添了麻烦，而且填纸仔极花时间，今日街市随时出现排长龙，苦了长者。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今日起进入大部分政府场所都需要强制扫描安心出行，是达至和内地免检疫通关的积极一步。社评认为，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扩展强制使用安心出行的范围，呼吁乃至要求各类人群聚集的处所，例如大商场、超市等场所，亦都应该使用，修补在病毒溯源追踪上的漏洞。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青衣清华苑在上个月29号暂停咸水供应，不足两小时后又暂停食水供应，超过6000人受影响，大约40小时饱受断水之苦。原因是区内水管严重老化，虽然政府有安排更换，但是工程迟迟不获批。其中一个原因是运输署话担心封路会引致交通挤塞。政论批评斩脚趾被沙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补镬亦都叹慢板。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美国港口挤塞问题持续影响全球船运，当地商品已经出现短缺，并且推高物价。社论说，海运通道的混乱堵塞估计至少持续多一年，对本港的影响亦都开始逐渐浮现。港府短期内应该设法帮助厂商应对圣诞档期前库货难的问题，亦都要为通胀飙升制定好对策。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啊，咁亦都影响到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就排到去隔田村噶，咁因为转翻落去龙翔道嗰度咧，顶住受影响，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亦都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隔田村，咁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都是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刚才讲了受意外影响，车龙就排到去泽安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都是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在电视台打滚了四十几年，好开心能够认识到一班曾经一起走过的艺人朋友。今次又有机会制作第二辑的一起走过，我当然会打开我的电话簿，再次碌卡邀请一班圈中的朋友上来细说他们的娱乐圈的起别。十一月六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瑜一起走过。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1年11月1日，今日起进入政府设施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偷走楼契，骗取600万楼宇按揭贷款。 再有12港人按家属委托律师遭注销执业证书。 G20 联合公布，敦促采取有意义行动，控制全球温度升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跟大家讲到今日起入去一些政府大楼、政府的办公室处所都要扫安心出行，除了一些豁免人士，就是12岁以下、65岁或者以上，还有一些残疾人士等等，就他们是获得豁免的。其他人譬如去到讲到是邮政局、一些房屋处、屋邨办事处、一些社区会堂、社区中心、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食环署街市，刚才谈了很多，这些都是要扫安心出行的。你又怎么看1872311 1872311？之前有些人都关心到无家者，可能他们都没有智能电话，那怎样用到安心出行呢？刚才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谈，他就说都明白这个情况，但是就会要求对方，即是这些无家者在进入政府场所的时候留下一些联络方式。他之前都提及过的，可以是留一些他们协助他们的机构的电话。另外都提到说会推动民间协助，期望可以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些廉价的智能电话。刚才就谈到这些情况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就有马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马先生，你好，请讲。 是啊，我想发表一下呢，即是政府呢只是挂住个电脑化或者电子化、手机化。即是等同为什么他不设计一张电子卡出来呢？他们自己研发一个 scanner 出来，等人登记了，例如图书证形式，这样去帮助那些无证者咧，或者无家者咧。 不过呢个可能行政上又要每人特登去再申请张卡，再填表，会唔会可能又仲复杂啲咧？我就咁听落，好似可能要做呢啲步骤。 因为咧，其实咧几个方向行嘅。咁而家唔系单一话，净系而家要我哋市民用手机去执行呢样嘢，大家合作啊嘛。咁如果一啲有困难嘅人士，点解政府又唔帮翻佢咧？只系叫我哋自己。好簡單咁樣填張紙，複雜化，即係簡單複雜。我哋登記咗一次，去民政處登記咗一次，有需要嘅人士或者任何政府部門登記咗一次，然之後，嗰個人就去嗰度攞翻張卡，係合法嘅。咁好簡單啦，件事一次過嘅複雜，同埋可以長期咁樣使用啦。咁好相信呢個新冠疫情会持续好耐㗎嘛。咁政府有咁多资源，点解唔敢咁研发返嚟帮助返市民呢？ 马生，你本身系咪长者嚟㗎？ 我都有啲年纪㗎啦。 咁而家用安心出行，你觉得成个过程易唔易或者顺唔顺利呢？你平时用开。 安心出行呢其实系好易用嘅。咁但係呢有好多呢漏洞啦。好似譬如今日咁样啦，我系食烟人士嚟嘅。我去报纸档买包烟第一递。咁好简单。咁我需唔需要安心出行呢？ 即係街市入面嘅报纸档， 喺街市化里面、其实喺街市外面欧多亚都有好多铺头仔㗎。咁你哋諗一啲做一啲 咁你即係头痛医头脚痛医痛嘅啫。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马生，头先佢提到个建议，可唔可以即係专做一啲卡係俾唔同人士有需要嘅，可能进入呢啲处所，咁就唔需要又要填纸啊，佢就觉得可能都要有更加麻烦呢，又话反而整一张卡可能佢会觉得更加方便咁样嘅。另外有罗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系啊，小志嚟，各位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觉得咧，而家啲香港人咧都几得意。其实安心出行用咗牌，出咗牌啦已经。你去茶餐厅食嘢，你都要嘟入去噶啦，你先有得食噶嘛。 嗯。 咁好啦，你去街市你咪嘟咯。其实所数有几难嘅事咧，系有啲人真系冇人电话或者冇其他。其实我听马生讲得好啱，咁你政府可以资助一下佢哋噶嘛，去帮助一下佢哋嗰啲比较弱势嘅，真系冇电话嘅人士咯。 嗯，你觉得即系填纸仔嘅人多唔多咧？即系你头先话食肆啊嘛，提到之前咧，其实而家都系食肆可以选择，譬如安心出行或者填纸仔嘅咁。你自己观察到边样多啲嘅有冇啊？ 其实咧就安心出行多啲嘅。 嗯。 好多都攞個電話嚟掃噶啦，已經其實就好正常。你慢慢慢慢要，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嘅齊心啲咯，嚇、 嗯、 應該齊心啲，唔一定要咁樣，或者自己可以諗個辦法。路係自己行噶嘛，辦法自己諗噶嘛。係咁有時可以政府都幫下手，係更加好啦。當然， 嗯，對於長者嚟講冇咁難。你頭先就話其實用安心出行唔算太難啦，但可能對於唔係用開智能電話，甚至再上一啲年紀嘅人士，可能就會相對困難啲，會唔會咁啊？ 啊，咁講啦嚇，或者其他我唔知道。咁我身邊嘅長者，我屋企人啦，講緊嚇，都七十幾歲嘅、 哦， 有啲八十歲。咁初初都用個智能電話係唔識上網添，而家仲叻過我， 嗯、 玩下玩下仲叻過我添。咁我都習慣咗啊，即係我身邊嘅長者啊，都習慣咗啦已經。 O K。 咁佢哋每朝再飲茶啦。 嗯、 去买餸啦，咁佢飲茶都要嘟噶嘛，都要掃我心出行噶嘛，咁其實講習慣嘅啫。 O、okay, K， 即係可能佢哋都慢慢學習下，都可以用到安心出行嘅。阿羅生嘅睇法，仲有梁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係你好，請講。 係咁回事啊，我係長者嚟嘅。 係。 咁啊，一直都用開嗰個增值卡。 嗯。即系唔係每個月俾月費，係增值用幾多就增值幾多。 俾月費咁樣。嗯咁咧就係大卡嚟嘅，佢大卡咁我而家有人俾個智能電話我啦，咁啊要用細卡啊嘛， 嗯， 細卡先入到去，咁我就去過依個移動啊，我唔講個咩鹹頭咧，咩移動咧、 嗯， 我就同問佢兩次，我話你可唔可以同我換個細卡咧？佢、 嗯、 答我一句冇噃，未有貨噃，一係上台啦你咁，咁你即係上台咩？即增加我費用， 嗯， 係嘛？咁、 嗯、 我想即係。即係我好積極㗎啦，因為呢件咁嘅叫做安心出行，我應該好積極去揾辦法。咁、 嗯、 但係你即係我揾，咁你唔幫我解決，我都冇辦法㗎。 明白， 就係咁樣。 O、okay, K， 即係你講緊就係嗰啲電話卡原本用一啲非智能電話，就係、是、一張大嘅 SIM 卡啦，嗰啲叫做。咁啊，如果你要變做智能電話，就用細嗰啲。咁但係個電話公司似乎就未必好願意去幫你轉咁樣，就反而 佢唔係好願意，而係根本就唔願意。佢、嗯、就話冇。Okay.你上台啦，上台就有，即刻就用得到。咁、嗯、你咪即系为难我哋，要加重我哋个负担。 咁而家点处理啊，梁女士？ 咁我唔知喎、 啊。即系咁，但系你呢段时间，即系今日起就已经，譬如你去买餸、食环署嗰啲，已经啊。不过你系长者就可能唔使，你系长者就可以填。 好麻烦噶，长者唔使。咁、嗯、你又要填表，又话四个字头。咁去邊度搞咁多嘢呢 o、okay, k 明白。係 咪啦？咁即係我想即係政府能唔能夠即係有啲嘢係要全面，唔係淨係聽有啲人講話用智能卡、用智能電話，有啲冇噶嘛？係咪、嗯？我哋有啦，咁你又唔同我換個卡，咁我有咩辦法啦 ？O K， 唔該曬梁女士。講到佢用智能電話嗰、那個電話卡，咁可能都係一個阻礙啦。對於用到安心出行嚟講，梁女士嘅睇法，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仲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系你好， 我想表达下啫，嗱，我系长者，超过65岁嘅，咁啊不嬲咧都系填纸仔嘅，我唔识用嗰啲而家新式嗰啲啦，有咩 download 嗰啲，咁都相安无事嘅，咁我都好想配合政府喺度呼吁，又话关顾我哋长者啊，唔识。上网啊，就填纸仔啊。但我今朝咧就去体育馆，咁咧职员咧就我话想话攞表格填啦、啊，佢话要我出示身份证先俾一张表格我填。 嗯、 但系 你職員啫，咁我個身份證周圍俾人哋睇咯，我冇曬私隱噶咯。你唔係執法人員，我點解要出示身份證俾你睇過先至俾張表格我填呢？ 不過根據食環署佢哋嗰個公佈都係話要即係向一啲註冊人員出示個身份證證明文件去核實嘅。 係咯，咁你政府做嘅嘢咁倉促推出嚟、嗯，都冇話諮詢過，樣樣都以民為敵嘅。咁你即係難到我哋啲長者啫，難。冇所謂，我俾身份證你睇。咁、 嗯、 我一日去街市又俾身份證你睇，周圍俾身份證人哋睇，我私隱何存呢？同、 嗯、 埋我個身份證成日揞嚟揞去，我好容易整唔見嘅喎、 哦。咁係、啊、可能拎住好多嘢，平時可能去街市又可能。 嗯、你知咧，行動又不便。咁你政府做嘅嘢出嚟，樣樣都係即係冇諮詢冇成，完全而家都唔知點解咁樣嘅個政府搞成咁嘅，樣樣都係一言堂嘅。 明白啊，陳女士，我反而想問咧，因為我見食環署公布話，除咗會核實個身份證咧，仲會打填完紙仔之後咧，要即場打電話去核實個電話。 呢樣冇問題啊，我係好配合提供個真正嘅身，即係嗰個電話號碼，你咪打俾我咯。但你。扰民啊嘛！你下下都要出示身份证先至俾张表格人哋填、 嗯。 你可唔可以？你政府着你又话咁体恤我哋长者啦，吓、啊？咁你而家仲更加加重我哋嘅负担，唔见咗身份证咁点咧 ？OK， 唔该晒陈女士，都惊可能去出入唔同地方，每次都要拎身份证，可能会有机会唔见身份证嘅情况。再张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 系你好，早晨，请讲。 咁啊，关于咧，用我个安心出行咧，今日去街市开始咧， 嗯， 基本上咧，我早前去街市咧，梁启温嗰度咧，门口嗰啲咧，保安咧就根本唔理你嘅，直出直入，佢哋唔系喺度瞌眼瞓咧，就喺度睇手机， 嗯， 眼尾都唔会受下你嘅，啊，咁如果你话即系人多要控制咁样讲咧。咁样地铁啊、巴士嗰啲够多人啦、 啊， 不如就整埋安心出行嚟仲好啦。 嗯，即系所以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日话要全部入去街市啊嗰啲地方都要用安心出行，都未必，你估应该都未必咁多人系即系有人看住话要睇住，因为量体温嗰个都未必话看到啊嘛，头先讲到。 系啊，冇错啊。 O K， 咁你有乜建议啊？系咪应该要睇紧啲定点咧？你觉得？ 我应该觉得咧，就系做好嘅卫生问题咯。 嗯嗯。 啊 ，O K。 咁而家都。叫做 OK 嘅啦，即係衞生問題嚟講咯嚇。咁、 嗯 啊、其他嗰啲就係要政府咧執行嗰個法例嚴謹啲咯，唔好咁手鬆咯、 嗯。 尤其是請嗰啲保安啊，真係唔做嘢嘅佢哋嚇。 你自己係用開安心， 人一件咯 嚇、啊。你用安心出行多啲定係填紙仔多啲嘅？ 我多數用安心出行， 嗯， 同埋咧有啲食肆咧，你佢雖然喺個安心出行有劑喺度啊，你用唔用咧，佢都唔理你嘅。都唔知系借硬币定硬币。 O K， 总之你觉得即系揸翻紧啲严啲就好啲。呢、這个就系张女士嘅睇法，佢亦都观察到话而家啲食环署街市咧要量体温，咁可能喺呢啲过程中都未必睇得咁严啊。话啲职员佢嘅睇法系咁啊。仲有卢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你哋好。 早晨啊，请讲啊。 系啊，昨天咧我哋咧就我啲仔啊同埋新抱啊咁，我两老咧就去饮茶啦。 啊 喺個科學園咧，某大酒樓咁咧，佢就係、是、安心出行嗰啲咧，就篤咗之後咧，就有個 iPhone 卡嗰啲就即刻入座噶啦。 嗯。 於是我咧就因為我係失明人士嚟㗎，咁咧就唔識用嗰啲機，又用唔到，咁咧就填紙仔啦。 嗯。 填紙仔就要排隊，另外一行，佢哋又冇人手出嚟 check。咁啊排好耐，啲人都走晒啦，都唔想等啦。咁佢都唔去 check， 都唔放一围人入去。咁我足之咧，再后我仔咧就唔甘心啦，唉唔想我嬲啦。咁咧佢就走去抄下背囊，抄一旧电话出嚟咧，即刻 set 好佢 download 咗佢之后咧，即刻俾入翻去俾我安心出行，搞咗45分钟之后咧。咁你先入得去。 咁我反而想问，点解填纸仔要排队排咁耐嘅？ 填咗纸仔，佢冇人手 check 你啊嘛。 哦，即系佢每填完一张都要有人手去检查，但系佢又冇咁多人手去做。 所以等咗幾耐 你 最後？ 你嗰就算你安心出行嗰啲都係篤完之後佢睇過你係咪篤咗啫嘛？咁我哋冇得不得其門而入啦。咁我仔又驚我唔開心，咁啊於是乎咧就即刻走啊走噶啦。咁即佢諗到個辦法，哎，我背囊裡面有後備電話。 咁好彩阿仔有部後備電話啫喎，都其實 係啦，攞出嚟咁啊搞，都要 download check 個安心出行嗰個方法啦，係嘛？咁搞咗之後咧，然之後即係俾我揸住嚟篤咗，咁然之後佢俾佢職員睇咗。咁先入去，好似搞咗45分鐘又多，先入得去。 有咩建議咧？針對呢個情況，下次未必可能有部後備電話，咁又點處理咧？又 冇啊！我冇再就走噶啦，要不得其門而入噶啦。佢安心出行嗰啲，佢冇人手去 check， 咁啊排隊咯。我見到佢都排隊排到有啲人排咗半小時嗰啲即走咯。 OK， 佢都唔放人入去嘅。咁所以話喺食肆咧，就全部都係咧。而家都是安心出行入得，其余那些就没人手去处理，所以不得其门而入。那我们的长者，我又失明人士75岁，那叫我们怎样跟那些新抱或者是家人去喝茶呢？ OK， 即是喝茶，卢先生就讲到自己失明人士，因为要填纸仔，但是因为那个食肆就没那么多人手去检查，搞到真的差点喝不到茶，他的情况是这样。还有陈太打上来，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我想讲下咧，就我系一个60岁嘅女士啦。咁我就想讲啊，我本身咧就用开储值卡嘅手机。咁你而家咁嘅安心出行咧，又唔俾我哋填纸仔的话咧，咁我又要特登咧就要上台费啦，上网费，跟住又要买部智能电话，咁我咪即系用多两样嘅钱咧。即系好扰民咯，咁 即系你本身冇用开智能电话嘅。 咁跟住咧，我亦都想讲一讲嗰个卫生问题。 系， 即系我成时常咧都见到有人随地吐痰。咁你而家随地吐痰咧就罚1500蚊。随地吐痰咧个严重性咧仲大过唔戴口罩，系咪先？唔戴口罩就罚5000蚊。点解随地吐痰就罚1500蚊？同埋咧啲人咧系即系。有后生嘅，又有老人家随地吐痰，都冇重罚，罚1500蚊啫。咁嗰啲随地吐痰仲核突啦，系嘛？嗰啲病毒仲多啦。咁点解政府唔加重嗰个随地吐痰？又冇人捉，又冇人剩。我时常都见到有人系咁样一度行，或者直情喺公园度周围吐痰。 陈太，我反而想问咧，头先你话冇智能电话要买过，要上台咧，咁会使多几多钱啊？有冇计过？ 听唔到你讲。 会使多几多钱啊？有冇计过每个月？ 哇！我唔知道上網費幾多錢嘛，我依家仲未整喎。因為如果你出街嗰啲上網費咧，我諗可能要超過100蚊一個月啩。係嘛？咁你即係家居 WiFi 咁又唔同啊嘛。你喺街嗰度一定要用上網費噶啦，要交。跟住又要買個智能電話，起碼都1000-2000蚊啦。係咪啊 ？OK， 好啊，唔該曬陳太。咁佢講到佢自己，因為要因應呢個新嘅措施啦，咁就要買個智能電話，同埋要上台啊，因為本身佢都係用一啲儲值卡嘅，咁就可能會開支會大咗嘅咁啊。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包括食環署下嘅街市等等，而家就話今日起要強制用安心出行，你點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今日起，除了获豁免人士或特定场所之外，市民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前，需要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二维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市民需要适应，亦会遇到问题，同时会弹性处理，包括用教育、劝喻和鼓励方式让市民适应。他强调，本港防疫工作需要做好3项工作，包括外防输入和做好疫苗接种工作，而在防止本地疫情扩散上，希望可以用好安心出行作为工具，以便流行病学追踪工作。 至於怎樣安排人手檢查進入街市的人士有沒有用安心出行的問題，聶德權說相信工作人員會盡量不影響市民的活動，萬一人流多時或者可以用抽查方法核實有關人士資料，再從宣傳教育方式處理。大埔新良潭路發生致命車禍，兩人死亡，至少五人受傷。警方說車禍在昨晚十點多發生，涉及三架私家車和一架電單車，兩名死者都是私家車司機，41歲男司機當場證實死亡，另一名20歲男司機就昏迷，送往拿打素醫院搶救後不治。其余伤者中，一名24岁女乘客重伤，昏迷送往北区医院，之后转送威尔斯医院。另外四人轻伤，分别是年约20岁的电单车和私家车男司机，以及两名私家车乘客，他们清醒，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59宗是本土感染，其中27宗嚟自黑龍江、甘肅，10宗河北、內蒙古、寧夏等地都有確診。內地至今累積97,243宗確診，4,636人死亡，91,738人康復出院。另外新增2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7宗是本土病例，分別嚟自江西和雲南。因應杭州一名昨日確診者曾經到上海迪士尼園區遊玩，上海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小鎮根據疫情防控要求，今日起關閉兩日。英國西南部城市索爾茲伯里有兩列火車在隧道內相撞，增至17人受傷，傷者絕大部分是輕傷，一名被困在駕駛室內的司機需要送院治理。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其中一列火車駛往索爾茲伯里站時撞到物體，導致有車廂脫軌，被尾隨的另一列火車撞到。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并疏散大约100人。当地警方说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庆幸没有人死亡，将继续调查意外原因。涉事的火车来自两间不同的铁路营运商，其中当地的西南铁路公司说至少在当地星期二前列车服务都会暂停服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5点，跌251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5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保利協鑫能源3.26升1.28，騰訊控股472.4跌8.6，比亞迪股份285.4跌11.2，阿里巴巴159.2跌3.8，友邦保險86.9跌9.5，美團263.6跌6元，中國平安54.7跌2，李宁是85.2跌3，药明生物116.4跌2元，携程集团223元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14.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9，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80点，升588点， 港金现价报16,5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9美元，卖出17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泽安村。重复多次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而家车龙就净系收费广场嗰一段啦，间封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咗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反方向东区走廊去中环啦，近住东隧入口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太古城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呢都系慢车，车龙就去到九龙货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这些都是用完一次就掉的塑胶。滥用即弃塑胶不止浪费，还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哪些？几时减？减几多？在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们知啦。 2021年11月1日，今日起进入政府设施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偷走楼契，骗取600万楼宇按揭贷款。 再有12港人按家属委托律师遭注销执业证书。 G20 联合公布，敦促采取有意义行动，控制全球温度升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食环署街市今日起就要是进入的话要用到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除了一些豁免人士之外，不过食环署辖下有些处所就都不用的，譬如讲紧灵灰安置处所就都不用的，譬如讲紧灵灰安置所、纪念花园、坟场、永爱园、垃圾收集站、公共浴室、公厕呢都是不需要入去的时候用到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不过那个场地都会张贴了安心出行那个场所的二维码，如果想用的话都可以自愿使用的，有这样的做法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何太，早晨。 是啊，早晨啊，主持人。 是你好。 这样的我就即是今天开始就要嘟呢，因为我哋系智障人士家长嚟嘅，咁我就即系每个一个月有两次咧，就要去个体育馆度咧，就参加呢个歌唱班嘅我女。咁我未问下，即系星期六咧，啱啱过去星期六，咁我就同入口嗰啲员工讲啊，我哋11月1号开始要嚟 do 啦，但系我女智障人士嘛，咁系应该豁免嘅，因为佢个样咧就唔系好似嘅，但系佢系冇行为能力嘅。咁应该就是豁免人士嚟㗎啦，因为有啲叻嘅啲智障人士呢係有手提电话嘅，咁但係我女就冇嘅，咁我驚同佢讲一声呢，费到时即係11月1号之后就费事阻住人哋排队入啦，应该要填纸仔㗎嘛。咁你知唔知嗰个员工呢就同我讲喎，我哋冇收到通知。咁我就好奇怪啦，当然我话新聞有讲㗎喇喎， 咁佢话佢唔知道，咁我就喺度如果佢系一个咁前线嘅员工，嗰星期六都30号啦，点解会未收到通知呢？定系政府系根本唔使通知呢？即系当啲员工睇个新闻就算呢？同埋有冇教佢哋点样处理呢？因为你唔系残疾人士，系个样睇噶嘛，即系有啲系可能坐轮椅一啲系知啦，但系唔系个个系咁噶嘛，好多款残疾噶嘛，咁样佢如果唔能够识别，咁咪有啲即系你后即系言语之间啊，你就会好多冲突噶啦嘛。 咁你带阿女去嗰阵咧，会唔会都担心有可能有个情况就系、是即系到时候啲职员又唔知点处理啊，或者你哋要带多啲文件去证明啊，需唔需要咁样咧？又 文件咧，我哋出街一定带嘅，或者我自己就一定带。咁、其他家长就即系你唔需要一定带噶嘛。你即系以往就唔需要一定带，咁但系而家就唔带都唔得啦，因为你免却麻烦嘛。但系我唔即系唔系个个家长都会系带噶嘛，带呢啲文件，因为唔见咗啲文件申请，我都试过唔见过啲文件嘅、又要去申请，好麻烦嘅系。 OK， 好。 咁吓，咁即系。都系即系嗰啲前线嘅员工应多啲训练，多啲同理心啦。佢一句就话：我哋冇收到通知，即系言下之意就系你都要嘟噶啦。咁我都冇行为能力嘅，我细路点样嘟啫？我话 OK， 唔该晒阿何太。咁根据食环署嘅讲法咧，就系话12岁以下或者65岁或以上人士以及残疾人士，如果未能够使用程式嘅话咧，就喺即系进入嗰个场地嗰阵咧，食环署就要系填一个指定表格，登记佢哋嘅名啦、身份证文件、首四个数字或者系字母等等呢一啲资料噶。咁呢个就系食环署嘅新安排之下嘅做法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讲下有关于咧啱啱过去嗰个嘅礼拜六日啊，因为唔少人都系庆祝万圣节啦，见到喺中环兰桂坊咧有唔少人都出到嚟系玩啊去庆祝咁啊，亦都见到嗰度嘅餐厅啊酒吧都有好多唔少一啲万圣节嘅装置啊装饰咁。嗱，疫情之下过去一段时间，譬如上年嘅万圣节咧，佢哋都听闻佢哋生意系差啲嘅。今年个情况又如何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电话倾下，有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张素薇，讲下先，啱啱个周末啦，兰桂坊嗰度人流同埋生意啊，同上年比嗰啲争几远啊？ 咁相对翻咧，即系个上年啦，咁我哋都知道咧，上年系万圣节咧系疫情嘅第三波啦，咁啱啱咧，即係今年咧，香港例如話過去睇翻個疫情咧，咁嗰幾月咧都係本地零確診啦。咁同埋咧，頭先你講到啦，就係啱啱禮拜日咧係萬聖節嘅正日啦。咁咧就帶動到咧，就係其實上週五啦，同埋週末咧，市民咧已經開始咧就都嚟到蘭桂坊嗰度慶祝啊。咁所以人流方面咧，今年明顯咧就比即係過往嗰年咧係多咗啦。咁我亦都可以用咧即係絡繹不絕去形容啦，因為咧即使昨晚其實我哋即係預計咧，即係可能今日啦，即係星期一啦。咁其實星期日咧，啲人都會早啲，咁就會即係慶祝完啦。咁然後就翻屋企休息嘅。但係昨日咧，即係我都係現場啦。咁見到咧，其實即係都成1点钟啦，啲人咧仲係排隊啦。咁即係警方方面咧，亦都仍然要採取翻呢一個單向人流管制措施咯。咁喺度咧，即係我哋都會即係覺得好好啊，因為香港人咧，即係可能都會佢哋好守秩序啦。咁咧，即係都喺香港，其實即係適逢啲咁好嘅節日咧，都出嚟即係透透氣啊，減減壓咁樣咯。 有冇話係咪去翻曬根本係疫情前嗰個生意水平？有冇人均消費幾多咁樣咧？ 因为始终我哋依家都系疫情当中啦，咁我哋即系喺酒吧方面咧，咁都系受到即系政府嘅即系防疫限制啊，咁所以咧即系喺例如话入座率方面啦，咁甚至即系台与台之间嘅距离啊，咁亦都即系喺我哋生意人数即系入座率方面咧，咁都系少咗啦。咁而喺翻嗰个人均消费啦，咁因为你都知道其实我哋內貨價啦，無論佢如果係餐廳啊，或者即係酒吧，可能佢啲酒品啦、啊，咁或者啲食材咧，咁其實內貨價都高咗啊。咁所以咧，即係同埋喺翻雖然香港市民最近佢哋都收到消費券，咁但係咧，即係都冇。 疫情之前咧，即係咁大手筆嘅。咁、嗯、所以咧，即係我哋就覺得理想啦。咁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好多咁嘅即係飆升咗咧？咁我哋就唔係太即係察覺到啦。 我想知道整體咧，譬如啲客咧守唔守嗰啲防疫措施，即係用安心出行啦，同埋譬如你喺外面條街都要戴口罩啦，或者飲酒以外嘅時間都係要戴口罩噶嘛，仲係譬如你萬聖節大家化曬妝咁，仲係咪嚴守呢啲規則嘅咧？你自己觀察到？ 嗱，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嗰個整體情況非常之理想啊！咁喺過去，例如話萬聖節呢三日慶祝嘅期間啦，咁我哋見到因為香港市民即係可能都即係都好習慣啦，同埋佢水平都比較高啊！咁咧即係佢哋唔係喺嗰個餐桌嗰度係即係進行飲食啦。咁其實佢哋都即係為咗保護自己啊，咁佢哋咧嘅意識都好高咧，都係全部戴曬口罩啦，咁即使喺街嗰度咧，例如佢哋去即係去嚟一齊慶祝嘅時候咧，咁你會見到即使佢化咗一啲萬聖節嘅妝啦，咁其實佢哋都即係化係戴好曬口罩嘅，咁佢哋嘅防疫意識係好高啦，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加上我哋自己酒吧啦，同埋即係喺區內邊嘅食肆啦，咁因為之前咧喺有關當局啦，咁佢哋都執行咗一啲叫做搜查。咁咧，佢哋都會即係進行一啲巡查，咁啊，即係確保翻咧，就係話大家咧，即係都要喺慶祝之餘咧，就提高呢一個防疫意識嘅。咁所以喺過去呢一個萬聖節咧，咁大家都係過咗一個好安全啦，同埋好開心嘅節慶活動啦。 我見而家譬如酒吧、酒館咧，有分第一類同第二類嘅。講緊第一類咧，就係員工打一支針就得啦，客又打一支針啦。第二類就係員工要完成打曬疫苗，咁客又打一支針啦。兩個嘅分別就係、是。第一類就是每台最多四個人，第二類是每台最多八個人。現在這些每台的限制對於生意的影響多大，或者期不期望還有一個空間去放寬的呢？如果再放寬，對於會不會即年尾譬如聖誕那些那個生意那個額那裡又會有什麼預期呢？ 嗯，絕對呢，即這個防疫嘅限制咧，我哋即係都知道，因為香港都需要即係保護好我哋自己成個社會嘅例如話安全啊咁樣啦，即係大家都係可以喺一個即係免受呢個疫情影響嘅情況之下，繼續經濟嘅正常運作啦。咁但係咧，因為喺政府有關當局咧，即係要求所有入嚟酒吧消費嘅客户咧，最少都要打咗一針啊。咁咧，同埋咧，即係喺人數方面咧，我哋都。你頭先都好清楚咁講到啦，就係話如果用酒吧第一類嘅，只係可以一台四人啦，而第二類咧只可以一台八個人。咁如果相對咧，其實我哋都即係業界咧都會認為，嗱，其實如果你去其他嘅即係餐飲處所啦，咁例如舉例係餐廳，咁佢哋都係要除低咗個口罩，然後跟住進食噶嘛。咁都係喺台裏邊，即係例如話先至可以除口罩啦。咁如果我哋即係酒吧，其實都係一樣啫。咁我哋都係喺即係台嗰度，我哋即係飲嘢，咁我哋先可以除低個口罩，咁去即係飲嘢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我哋喺酒吧業。可唔可以就係話要求政府嗰度考慮啦，即係同翻即係一般嘅食肆去睇齊咧？咁因為呢一個限制咧，對於我哋整體個生意額咧係有明顯嘅影響咯。因為我哋除咗人數嘅每一台咧人數少咗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要需要每台1.5米嘅距離嘛。咁我哋即係喺招待客人嘅數目咧，其實真係大打折扣啊！ OK， 好啊，唔该晒张素薇啊，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张素薇就系兰桂坊协会总监，讲到过去嘅呢个礼拜六日，唔少人出嚟咧去庆祝啊，喺兰桂坊庆祝呢个万圣节嘅情况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闹场，英文叫做 torsion field， 亦叫做扭场、轴场、自旋场或者旋量场。是由俄罗斯科学家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粒子的量子自旋可以在量子自旋之下以辐射来传递信息，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闹场是物体自旋角动量扭曲的时空坐标所产生的场，但是早在191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并没有考虑到物体的自旋效应。直至1920年代，法国数学家加当首先在广义相对论之中 考虑物体自旋导致时空的扭曲，因而产生挠墙。它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弱作用力、强作用力之外的另一种力，属于第五种力。 在物理学界，挠墙是一向不受重视，但是俄国物理学家在过去50年内对物体自旋所产生的时空扭曲的挠墙做了深入的研究。到了2004年，台湾大学前校长和美国史丹福大学电机博士李自岑首次接触到物体自旋会引起时空扭曲的挠墙理论。 到了2014年，李自岑从交流电之父特斯拉的日记之中得知，特斯拉在100年前所记载的真空取能、外星通讯，正好和他多年来验证的挠墙研究相互印证。 《挠墙的科学》这本书是李自岑博士的力作，在2020年11月初版。书中讲述他怎样经过多次的实验判断，发现挠墙和水晶气墙都可以穿透金属和大部分的物质，因此可以利用强大的水晶气墙穿梭阴阳两个世界，并且打通这两个世界的障碍，将灵界的信息和能量带到物质的实数世界，迎接21世纪的挠墙文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挠墙的科学》，作者李自岑，由三彩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期间学校咧都多次或者都比较长时间有一个停面授课嘅情况，见到有研究就话咧，80%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儿童咧喺疫情期间都曾经受过虐待，个数字上面都几高，当中就话有20%都涉及一啲严重嘅身体暴力嘅。个研究嘅详情系点咧？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有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兼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早晨。 早晨啊，罗文你好。 早晨，叶柏强，讲下你哋个研究几时做啦，同埋访问咗几多人先，有咩发现同埋？ 哦，好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咧，新冠肺炎疫情旧年喺年头爆发之后咧，我哋学校停咗课，同埋咧成个社区咧都喺好恐慌嘅状态之下。喺刚刚开始个疫情爆发咗几个月之后咧，我哋喺旧年年中嘅时候咧，其实采访咗咧有香港有一定数目嘅特殊学校。亦都咧包括咗我哋喺社區入邊有啲唔同嘅普通學校，我哋發現喺我哋訪問咗喺特殊學校入邊有特殊發展需要嘅400多个小朋友入邊咧，有被虐待風險嘅機會咧，其實係遠遠高過我哋以前所觀察到嘅。 嗯嗯，講下啲咩因素係導致呢啲即係特殊學習需要 SEN 嘅小朋友喺疫情之下，係咪話佢哋嘅情緒、行為同體能都係變差咗？你哋話？ 我谂唔单止系咁啊！大家知道咧，其实本身有学习障碍，又或者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咧，种类非常之阔嘅。其实影响到嘅小朋友可以系有一部分系有啲发展比较慢嘅小朋友啦，即系简单讲，可能系个智能发展不足嘅人。当然亦都中间有好多专注不足，好容易会分心啊，学习上面好容易有过度活跃啊，亦都包括咗我哋有啲比较严重有自闭症嘅小朋友。我哋发现咧，其实喺呢一扎身体伤残或者本身嗰个发展上面有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咧，其实喺疫情期间咧，当然佢亦都可能系喺个学习上面咧遇到比较大嘅困难，因为大家知道啦，喺长期停课要做网上学习咧，其实对于发展比较慢嘅小朋友咧，非常之困难。譬如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咧，你要佢对住个 mon 自己乖乖地坐喺度咧，上一个钟头嘅课咧，几乎系冇可能咁滞。咁所以咧，有好多本来学校可以配合到，特别喺特殊学校入边啲老师好可以一对一去照顾到小朋友嘅做法咧，都跟唔到。所以其实啲小朋友咧，本身喺个情绪啊、集中精神上面咧已经差咗噶啦。同一个时间咧，其实喺疫情当中咧，其实我哋都观察到咧，家长面对住个精神压力非常之大。佢嗰個親戚壓力去到個程度咧，已經差唔多係爆煲啦。咁所以我哋非常理解咧，個過程當中咧，無論係小朋友本身嗰個情緒、學習嘅因素，家長面對個壓力因素，喺個環境上咧，學校關閉咗，令到咧本來有需要翻學嘅小朋友留喺屋企咧，都同時間影響咗佢虐兒嘅風險。 OK， 阿葉柏強會長，我就想問啦，你呢個研究話發現大約80%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 都曾經受過虐待，個數字上都真係幾嚇人，去到八成。 其實大家都知道啦，虐兒嘅情況咧喺香港咧，其實過往呢十年咧係一度上升緊嘅。 嗯， 早前咧其實疫情之前咧，我哋自己幫政府喺中央政策組做到個研究咧，已經睇到其實喺2001去到2010年嗰十年入邊咧，虐兒嗰個我哋喺醫院同埋喺本身社會福利處嗰個 Child Protection Budget 處入邊咧，我哋睇到虐兒都已經係高幅差唔多係倍數增長緊。 嗯， 不過咧，本來咧我哋見到一段時間咧開始穩定咗嘅，不過疫情嗰個刺激咧，其實過往呢段時間咧喺就算講緊喺社處本身嗰個 Child Protection Budget 處入邊咧，都已經明顯地咧觀察到喺疫情嘅中後段咧嗰、那個虐兒嘅個案增加咗好多。嗱，我哋更加擔心嘅咧，除咗我哋自己學校嘅研究入邊睇到特殊學校我哋嗰啲發展需要嘅小朋友虐待多咗咧，喺醫院入面我哋嘅臨床觀察咧，其實都見到而家喺醫管局我哋嘅兒科病房咧，真係收咗嘅比較嚴重嘅虐兒或者比較複雜多種虐兒嘅個案咧，都真係增加咗。 Okay. 我見係咪除咗虐待講緊，除咗身體之外，有一啲精神上面嘅虐待，定係有唔同種類嘅？你哋包括邊類嘅？其實 係啊，其實咧就當我哋理解一個小朋友嘅照顧做得好唔好咧，特別會唔會有被虐待嘅風險咧？通常咧，我哋有幾種形態嘅。第一種咧，其實最常見咧係一般我哋發現到嘅就係 physical abuse， 即係身體受到傷害，大概佔咗四成到一半到啦。另外咧就係性虐待 sexual abuse， 喺社署本身嗰個 budget 數字咧，大概佔咗三成，喺醫管局咧大概佔咗一成半到。咁另外咧，頭先你問得好好落文，就係嗰個精神受到虐待或者 psychological abuse 嗰個其實比較難發現嘅。但係咧喺疫情呢個階段咧，透過我哋嘅訪問咧，同埋好多社工嘅經驗咧，明顯地咧發覺疏忽照顧同埋咧嗰個精神可能受到虐待啊，特別係喺有 SCN 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身上咧，係嚴重咗好多嘅。 嗯，咁而家即係陸陸續續啲學校都復課啦。係 啊， 嗰個兒童受虐待嗰個情況係咪都應該會改善，或者希望學校可以點樣即係彌補翻疫情嘅嗰個過程之中對呢啲 SCN 嘅小朋友嘅影響咧？ 我想大家不要看得太過輕微，因為呢我們停課呢已經差不多有年半以上的時間，斷斷續續大部分的時間都困在屋企。其實停課對於學習障礙的小朋友的影響呢，除了直接令到他在學習上面有 developmental regression， 即是有退步之外呢，其實對於他的精神健康的發展啊、情緒啊，同埋家長的關係呢，其實都惡化了很多。所以呢，其實我們現在只是剛剛開始看到那個疫情影響我們照顧小朋友和虐待風險的增加，我們看得到呢其實是冰山一角，可能100個個案以上呢我們才會見到一兩個會入到醫院裡。所以接下來這段時間呢，我覺得大家要小心觀察，亦都要呢盡快找方法去支援那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我們預計那個數字其實有機會是繼續增加的。 有什麼建議給學校或者家長自己呢？先說家長可能自己都很多壓力啊等等。 沒錯，其實在大概幾個月之前呢，我們是特登跟教育局亦都是跟特首有聯絡過呢，希望呢在學校那個支援上面可以再加強，特別是特殊學校的需要。所以呢這幾個月其實教育局呢已經做得很好，特殊學校呢已經是開始有些局部的復課啊，同埋多了支援。我們希望這個時間呢，我們的家長特別社會的人士呢多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令到呢在家長那個工作安排上面啊，學校那個學習壓力上面啊，都可以盡量去支援到這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好，唔該曬葉柏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葉柏强就是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也是港大儿童及青少年学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跟我们讲到他们一个研究在2020年中做的，当时疫情大约有400个的特殊学校的学生做一个调查对象，就发现有70%的这些对象都有一个的虐儿的风险在这里。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差不多了，跟大家讲一下外面的天气，现在是25度，相对湿度 74%， 明天再见，拜拜。